资治通鉴卷第227，唐纪43，德宗神武圣文皇帝2，建中二年六月庚寅，以浙江东西观察使、苏州刺史韩晃为润州刺史、浙江东西节度使，名其君曰镇海。张柱至襄阳，梁崇义亦惧，陈兵而见之，令稿得诏不敢发，持见崇义请命。崇义对柱豪气，竟不受诏，柱复命。癸巳，晋李希烈爵南平郡王，加汉南汉北兵马招讨使，督诸道兵讨之。扬言谏曰：希烈为董秦养子，亲任无比，卒逐秦而夺其位，为人狼戾无亲，无功由绝将不去，使平崇义何以治之？上不听，言故正之，上亦不平。荆南衙门将吴少成已取梁崇义之策干李希烈，希烈以少成为前锋。少成幽州路人也，时内自关中，西济蜀汉，南进江淮闽越，北至太原，所在出兵。而李正己遣兵扼徐州永桥郭口，梁崇义阻兵襄阳，陆运皆绝，人心震恐。江淮进奉船千余艘，泊郭口不敢进，上以河州刺史张万福为濠州刺史。万福驰至郭口，立马岸上，发进奉船。资清将士停岸避逆，不敢动。辛丑，汾阳中武王郭子仪薨，子仪为上将，拥强兵。程元镇于朝恩谗毁百端，诏书一纸征之，无不即日就到，由是谗谤不行。常遣使至田承嗣所，承嗣希望拜之曰：此昔不屈于人若干年矣。李陵耀据汴州作乱，公私物过汴者皆留之，唯子一物不敢进，遣兵未送出境，叫中书令考凡24，月入俸钱20000，私产不在焉，府库珍货山积，家人3000人，八子七婿皆为朝廷显官，诸孙数十人，每问安不能进辩，汉之而已。仆固怀恩、李怀光、浑贤皆出麾下，虽贵为王公，常以旨一使驱走于前，家人亦以仆隶视之，天下以其身为安危，待30年，功盖天下而主不疑，位及人臣而众不及，穷奢极欲而人不非之，年85而终。其将佐至大官为名臣者甚众。仁子以淮政河阳节度副使李郊为河阳淮州节度使，葛东畿五县立焉。北庭安西自吐蕃县合拢，隔绝不通。依稀北庭节度使李元忠、四镇留后郭新、 率将士毕竟据守，说遣使奉表皆不答，声问爵者十余年。只是遣使见到李朱湖自回纥中来，上加之。秋七月戊午朔，加元中北庭大都护，赐爵宁塞郡王，以新为安西大都护，四镇节度使，赐爵武威郡王，将士皆迁七资。元中姓名朝廷所赐也，本姓曹，名令中，新子仪弟也。李希烈以久语未进军，上怪之。卢杞密言于上曰：“希烈谦言以扬言故也。陛下何爱言一日之名而挥大功？不若暂免言相以悦之，视平复用，无伤也。”上以为然。更深，以言为左仆射，罢政事。以前永平节度使张毅为中书侍郎，同平章事。毅，齐丘之子也。以朔方节度使崔宁为右仆射。丙子，赠故伊川刺史袁光廷工部尚书。光廷天宝末为伊州刺史，吐蕃县合拢，光廷坚守累年，吐蕃百方诱之不下，粮竭兵尽，城且陷，光廷先杀妻子，然后自焚。郭欣使至，朝廷使知之，故赠官。辛巳，以宾宁节度使李怀光兼朔方节度使。癸未，河东节度使马遂、昭义节度使李抱真、神策先锋都知兵马使李成大破田越于临明，时越攻临明，累月不拔，城中实且尽，府库竭，士卒多死伤。张丕视其爱女，使出拜将士曰：“诸军首战甚苦，丕家无他物，请欲此女为将士一日之费。”众皆哭曰：“愿尽死力，不敢言赏。”李抱真告急于朝，召马遂将部骑二万与抱真讨越，又遣李成将神策兵与之拒，又召幽州留后朱涛讨为越。遂等军未出险，先遣使持书谕越为好语，越为遂未之，不设备，遂与抱真合兵八万，东下湖关，军于邯郸，击越之军，破之。越方急攻临明，分李维越兵五千驻杨朝光。明日，遂等进攻朝光栅，越将万余人救之。遂命大将李自良等御之于双冈，令之曰：“越得过，必斩耳。”自良等力战，越军却。遂推火车焚朝光栅，斩朝光，获首虏五千余级。居五日，遂等进军至临明，越西众力战，凡百余合，越兵大败，斩首万余级。越引兵夜遁，行州为一解。 时平卢节度使李正吉已薨，子纳密之，擅领军务。越求救于纳及李维越，纳遣大将魏俊将兵万人，维越遣兵三千人救之。越收合散卒得二万余人，军于环水。资清军其东，承德军其西，首尾相应。马遂率诸军进屯业，奏求河阳兵自助，召河阳节度使李郊将兵会之。八月，李纳使发丧，奏请袭复位，赏不许。梁崇义发兵攻江陵，至四望，大败而归，乃收兵相邓。李希烈引军寻汉而上，与诸道兵会。崇义遣其将翟辉、杜少成逆战于满水，希烈大破之，追至舒口又破之，二将请降。希烈使将其众先入襄阳慰遇军民，崇义必城据守，守者开门争出，不可进。崇义与妻父景死，转守京师。范阳节度使朱涛将讨李维越，军于莫州。张孝忠将精兵八千守益州。涛遣判官蔡雄水孝忠曰：“维越汝秀儿，敢拒朝命。今昭义河东军已破田越，怀宁李仆夜克襄阳，即河南诸军朝夕北向，横魏之王可助力而虚也。使君诚能守举益州以归朝廷，则破维越之功自使君始，此转祸为福之策也。”孝忠然之，遣牙关程华一涛，遣陆氏参军董稹奉表一阙。讨又上表见之，上月九月辛酉，以孝忠为承德节度使，命维越护丧归朝，维越不从。孝忠得涛，为子茂和娶涛女，身相结。壬戌，加李希烈同平章事。初，李希烈请讨梁崇义，上对朝事弃称其中。处置使李成自淮西还，言于上曰：“希烈必立威功，但恐有功之后言简不臣，更烦朝廷用兵耳。”上不以为然。希烈既得襄阳，遂据之为己有，上乃思成言。时成为河中尹，甲子以成为山南东道节度使，上欲以进兵送上。成请单骑赴阵，至襄阳，希烈置之外馆，破邪万方，成誓死不屈。希烈乃大略河境所有而去。成置之积年，军府烧完。希烈留牙将于襄州，守其所掠财。由是朔有使者往来，常意遣其父心臧叔牙往来许蔡，后结希烈父心周曾等，与之因图希烈。初，萧嵩家庙临曲江，玄宗以鱼游之地 非神灵所宅，命喜之。扬言为相，误京兆尹严颖左迁大理卿。卢杞欲献言，尹颖为御史大夫。先是，言江营家庙有宅在东都，凭河南尹赵惠伯卖之，惠伯买以为官谢，颖按之，以为有献利。启召大理正田进一法，进以为律，兼临官试买有献利，以其取论当夺官，起怒，贬进衡州司马，更召他立一法，以为监主自盗，罪当绞。严庙正值萧嵩庙地，其因赠言云：资地有王气，故玄宗令嵩喜之。言有意志，故于其地建庙。冬十月乙未，言自左仆射贬崖州司马，未至崖州百里，亦杀之。惠伯自河中尹贬废州多田尉，寻亦杀之。辛巳，册太子妃萧氏。癸卯，辖太庙。先是，太祖继正东相之位，现一二祖皆藏西夹室，不享。只是复奉献祖东相而享之。徐州刺史李伟，正己之从父兄也。李纳寇宋州，彭城令太原白继庚税伟举州归国，伟从之。遣设巡官崔成奉表议阙，且使口奏，并白宰相，以徐州不能独抗纳，其领徐海宜三州观察使，况海宜二州今皆为纳友，唯与刺史王赦、马万通素有约，苟得朝廷诏书，必能成功。成自外来，以为宰相一也，先白张毅，毅以告卢杞，其怒其不先白己，不从其请，务身加委御史大夫，充昭御史。十一月戊午，以永乐公主是检校比部郎中田华，上不欲为先至故也。蜀王归更名岁，辛酉，宣武节度使刘洽、神策都知兵马使屈环、华州刺史襄平李成、朔方大将唐朝臣大破资清魏博之兵于徐州。先是，李纳遣其将王温会魏博将信都重庆共攻徐州。李伟遣牙关温人王志兴亦却告急，志兴擅走，不五日而至。尚未知发朔方兵五千人，以朝臣将之，与洽还城共救之。时朔方军资装不至，其福必恶。宣武人嗤之曰：其子能破贼乎？朝臣以其言激怒士卒，且曰：都统有令，先破贼营者，营中物悉与之。士皆愤怒争愤。重庆温攻彭城，二旬不能下，请一兵于那。那遣其将石引金 将万人助之，与刘洽等相聚于七里沟。日向暮，洽引军稍却。朔方马军使杨朝成言于唐朝臣曰：“公以步兵赴山而阵，以待两军。我以骑兵伏于山区，贼见玄军势孤，必搏之。我以伏兵绝其腰，必败之。”朝臣从之。重庆等果将计二千，逾桥而西，追击官军。伏兵发，横击之。重庆等兵中断，狼狈而返，阻桥以拒官军。其兵有争桥不得，涉水而渡者。朝成指之曰：“彼可涉，吾何谓不涉？”遂涉水击，拒桥者皆走。重庆等兵大溃，洽等乘之，斩首八千级，溺死过半。朔方军尽得其辎重，其服新华，乃谓宣武人曰：“其子之功，孰与宋多？”宣武人皆惭。官军乘胜逐北，至徐州城下，魏博、资清军解围走，江淮漕运始通。己巳，赵薛李维越官爵，目所不祥者，赦而赏之。甲申，淮南节度使陈绍游遣兵击海州，其次使王赦以周降。十二月，李纳密州刺史马万通起降，丁酉以为密州刺史。崔汉衡至吐蕃，赞普以敕书称贡献及赐，权以陈礼见楚。又云州之西，当以贺兰山为境，邀汉衡请耕之。丁未，汉衡遣判官与吐蕃使者入奏，赏为之改敕书净土，皆如其请。加马遂魏博招讨使。三年春正月，河阳节度使李郊引兵逼魏州，田悦守将任吕须诈降，继而复叛。马遂等诸军屯于张滨，田悦遣其将王光进驻越城以守长桥，诸军不得渡，遂以铁索连车数百，实以土囊塞其下流，水浅，诸军涉渡，使军中乏粮，越等深闭不战。遂命诸军持十日粮进屯仓口，与越加环水而军。李抱真、李郊问曰：“粮少而深入，何也？”遂曰：“粮少则力速战，仅三镇连兵不战，欲以劳我师。我若分军击其左右，越必救之，则我腹背受敌，战必不利。故进军逼越，所谓攻其所必救也。彼苟出战，必为诸军破之。”乃为三桥于环水，日往挑战，越不出。遂令诸军夜半起时，前师寻环水直趋魏州，令曰：“贼至则止为阵。”留百骑击鼓鸣角于营中，仍抱薪持火，似诸军必发，则止鼓角逆其旁， 似越军必渡焚其桥。军行十里所，越闻之，率资清承德部计四万于桥掩其后，乘风纵火鼓噪而进，遂按兵不动，先除其前草莽百步为战场，结阵以待之，募勇士五千余人为前列。越军至，火止气衰，遂纵兵击之，越军大败。神策昭义河阳军小却，见河东军截还斗，又破之，追奔至，三桥已焚，越军乱，覆水溺死不可生计，斩首二万余级，俘虏三千余人，尸乡枕界三十余里。越收余兵千余人走魏州，马遂与李抱真不协，顿兵平抑浮屠。越夜至南郭，大将李长春闭关不纳，以四官军。久之，天且明，长春乃开门纳之。越杀长春，应城据守，城中士卒不满数千，死者亲戚嚎哭满街。越忧惧，乃持佩刀，乘马立府门外，悉及军民，流涕言曰：“越不孝，蒙资清承德二丈人宝剑，四守伯父业，今二丈人即逝，其子不得承袭，越不敢忘二丈人大恩，不量其力，折据朝命，丧败至此，使士大夫肝脑涂地，皆越之罪也。越有老母不能自杀，愿诸公以此刀断越手，持出城降马仆业，自取富贵，无为与越俱死也。”因从马上自投地。将士征前报持越曰：“尚书举兵训义，非私己也，一胜一负，兵家之常。某辈累世受恩，何忍闻此？愿奉尚书一战，不胜则以死祭之。”越曰：“诸公不以越丧败而弃之，越虽死，敢忘后裔于地下。”乃与诸将各断发，约为兄弟，视同生死，悉出府库所有，及敛富民之财，得百余万，以赏士卒，众心始定。复召贝州刺史邢曹俊，使之整部武，善守备，军事复振。李纳军于濮阳，为河南军所逼，奔还濮州，征援兵于魏州。田悦遣军使福临将三百骑送之。临复令其为临曰：“吾老矣，历官安史被叛乱者，今既安在，田氏能久乎？汝因此弃逆从顺，是汝扬父名于后世也。”聂毕而别，临遂与其父李尧率众降于马遂，越收足其家，令其谩骂而死。尧父在春以亳州降，越从兄昂以明州降，王光进以长桥降。越入城旬余日， 马遂等诸军使至城下，攻之不克。丙寅，李惟越遣兵与孟佑守戍路，朱涛、张孝忠攻拔之，进为深州。惟越忧惧，长书记少贞赋税惟越，密为表，先遣弟韦简入朝，然后主诸将之不从命者，身自入朝，使妻父冀州刺史郑显全知节度使，以待朝命。韦简既行，孟佑知其谋，密遣告田悦，悦大怒，使牙关户籍往见韦悦，让之曰：“尚书举兵，正为大夫求经节耳，非为己也。今大夫乃信少贞之言，遣弟奉表，悉以反逆之罪归尚书，自求雪身。尚书何负于大夫而至此也？若相为斩少贞，则相待如初；不然，当与大夫决矣。”判官毕华言于韦越曰：“田尚书以大夫之故献身重围，大夫一旦负之，不亦甚矣。且魏博资轻，兵强食富，足抗天下，是未可知，奈何俱为二三之计乎？”韦越素怯，不能守前计，乃引少贞，对户籍斩之，发承德兵万人，与孟佑俱为戍路。丙寅，朱涛、张孝忠与战于戍路城下，韦越大败，稍营而遁。兵马使王武俊为左右所购，韦越疑之，惜其才，未忍除也。戍路之战，使武俊为前锋，私自谋曰：“我破朱涛，则韦越军事大振，归杀我必矣。”故战不甚利而败。朱涛欲乘胜攻衡州，张孝忠引军西北，军于益丰，涛大惊。孝忠将佐皆怪之，孝忠曰：“衡州宿将尚多，未易可轻，破之则并力死斗，缓之则自相屠，诸军地观之，吾军益丰，坐待韦越之铁密耳。且诸司徒言大而实浅，可与共使，难与共终也。”于是涛一屯戍路，不敢进。韦越将康日之以赵州归国，韦越亦以王武俊，武俊甚惧，或谓韦越曰：“先相公委负心于武俊，使之辅佐大夫，又有骨肉之亲，武俊勇冠三军，今危难之际复加猜阻，若无武俊，欲使谁为大夫却敌乎？”韦越以为然，乃使步军使魏长宁与武俊共击赵州，又使王士珍将兵宿府中以自卫。癸未，蜀王遂更名肃。淮南节度使陈绍游把海密二州，李纳复攻陷之。王武俊既出衡州，谓魏长宁曰：“武俊今幸出虎口，不复归矣，当北归张尚书。” 长宁曰：“大夫暗弱，信任左右，观其事，终为朱涛所灭。今天子有诏，得大夫守者，以其官爵与之。忠诚素为众所服，与其出亡，何若道歌以取大夫，转祸为福，特反掌耳？是苟不节，诡张尚书未完也。”武俊深以为然。会为月是邀集谢尊至赵州城下，武俊引尊同谋取为月，尊还密告王世贞。闰月甲辰，武俊长宁自赵州引兵还袭为月，尊与世贞缴为月命，起城门纳之。黎明，武俊率数百骑突入府门，世贞应之于内，杀十余人。武俊令曰：“大夫叛逆，将士归顺，敢为惧者足。”众莫敢动，遂执为月，守正显、毕华、王他奴等皆杀之。武俊以为越旧使之子，欲升送之长安。长宁曰：“彼见天子，将复以叛逆之罪归咎于忠诚，乃一杀之，撰首京师。”深州刺史杨荣国为越子夫也，降于朱涛，涛使复其位。复却天下久，为西京不却。二月戊午，李维岳所属定州刺史杨正义降，时河北略定，为魏州卫下。河南诸军攻李纳于蒲州，纳事日促，朝廷为天下不日可平。甲子，以张孝忠为义定仓三州节度使，王武俊为杭济都团练观察使，康日之为深肇都团练观察使，以德第二州立朱涛，令还镇。涛故请深州，不许，由是愿望留屯深州。王武俊肃清张孝忠，自以守朱李为越，功在康日之上，而孝忠为节度使，即与康日之俱为都团练使，又使赵定二州亦不越，又诏以粮三千担给朱涛，马五百匹及马碎。武俊以为朝廷不欲使故人为节度使，魏博既下，必取横计，故分其良马以弱之，宜未肯奉诏。田悦闻之，遣判官王佑、许世泽见道至深州，水朱涛曰：“司徒奉诏讨李维越，巡朔之间拔数路下深州，为越事促，故王大夫因司徒盛世得以消为越之手，此皆司徒之功也。有天子名下诏书，令司徒得为越诚意，皆立本镇，今乃割深州以与日之，是自弃其信也。且今上至欲扫清河朔，不使藩镇承袭，将悉以文臣代武臣，魏王则燕赵为之次矣，若未存则燕赵无患，然则司徒 国有义仅魏博之威而救之，非徒得存亡既绝之意，亦子孙万世之利也。有徐以贝州陆涛，涛素有义志，闻之大喜，即遣王佑归报魏州，使将士知有外援，各自坚。又遣判官王志与许世泽俱至衡州，说王武俊曰：“大夫出万死之际，诛逆首，拔乱根，康日之不出赵州，岂得与大夫同日论功？而朝廷褒赏略同，谁不为大夫奋意者？今又闻有赵之良马与林道，朝廷之意盖以大夫善战，恐为后患。先欲贫弱军府，似平魏之日，使马仆夜北守，诸司徒南向，共相灭耳。”诸司徒亦不敢自保，使智等效于计，欲与大夫共救田尚书而存之。大夫自留良马以攻军，诸司徒不欲以深州与康日之，愿以与大夫，请早定刺史以守之。三镇联兵，若耳目手足之相救，则他日永无患矣。武俊一喜，许诺。即遣判官王巨源使于涛，且令之深州事，相与克日举兵南向。涛又遣人说张孝忠，孝忠不从。宣武节度使刘洽攻李纳于蒲州，克其外城，纳于城上涕泣，求自新。李勉又遣人说之，癸卯，纳遣其判官房岳以其母弟经及子成务入县，会中使宋凤朝，称纳是穷促，不可舍，尚乃求岳等于晋中。那遂归运州，复与田悦等和。朝廷以纳氏未衰，三月已位，时以徐州刺史李伟兼徐海仪都团练观察使，海仪以为纳所惧，伟竟无所得。李纳之初反也，其所属德州刺史李希华备守甚严，都虞后李士珍密毁希华于纳，纳召希华还府，以士珍代之。士珍又以诈召地州刺史李长卿，长卿过德州，士珍截之，与同归国。下四月戊午，以士珍长卿为二州刺史。士珍求援于朱涛，涛已有意志，遣大将李继时将三千人声言助士珍守德州，且召士珍以深州一军事，至则留之，使继时领州事。庚申，吐蕃归向日所俘掠兵民八百人，上遣中使发卢龙、恒济、议定兵万人，以魏州讨田悦。王武俊不受诏，执使者送朱涛。涛言于众曰：“将士有功者，吾奏求官勋，皆不遂。今欲与诸军赤装共驱魏州，击破马遂以取温饱，何如？”皆不应。三问乃曰：“ 幽州之人，自安史之反，从而难者无一人得反。今其夷人痛入骨髓，况太尉司徒皆受国宠荣，将士亦各蒙官勋，诚且愿保目前，不敢负有矫计。涛默然而罢，乃诸大将数十人，后抚寻其士卒。康日之闻其谋，以告马遂，遂以闻，上以魏州卫下王武俊复叛，立未能制涛。壬戌，赐涛爵通义郡王，既以安之。涛反谋亦甚，分兵营于赵州，以逼康日之，以深州守王巨源。武俊以其子世真为恒、济、深三州留后，将兵为赵州。涿州刺史李烹闻涛欲救田悦，以书谏之曰：今昌平故里，朝廷改为太尉乡司徒里，此以丈夫不朽之名也，但以忠顺自持，则事无不济。且思近日务大乐战，不顾成败而加灭申屠者，安史是也。烹舔密亲，默而无告，是复重之，为司徒屠之，无疑后悔。讨虽不用其言，亦加其尽忠，足无疑二。涛将起兵，恐张孝忠为后患，复遣牙关蔡雄往说之。孝忠曰：昔者司徒发幽州，遣人谕孝忠曰：李惟越负恩为逆，为孝忠归国，即为忠臣。孝忠性直，用司徒之教，今既为忠臣矣，不复助逆也。且孝忠与武陵皆出遗落，深知其心最喜藩复，司徒勿忘彼言，他日必相念矣。雄复欲以巧辞说之，孝忠怒，欲直送京师，雄惧逃归。涛乃使刘烹将兵屯要害以备之。孝忠完成立兵，独居强寇之间，莫之能屈。涛将部骑二万五千伐深州，至戍路，结弹将行，吹角未毕，士卒呼大乱，宣噪曰：天子令司徒归幽州，奈何为赤难救田悦。涛大惧，走入议后堂避逆。蔡雄与兵马使宗须等矫慰士卒曰：汝辈勿宣，听司徒传令。众稍止。雄又曰：司徒将发范阳，恩旨令得李惟越州县，即有之。司徒以幽州少私矿，故与汝曹竭力血战，以取深州。既得其私矿，以宽汝曹父帅，不亦国家无信，复以深州与康日之。又朝廷以汝曹有功，赐捐人十匹，自魏州西境尽为马仆业所夺，司徒但处范阳，富贵足矣，今资难行，乃为汝曹，非自卫也。汝曹不欲难行，任自归北，何用宣备乖失军礼？ 众闻言不知所为，乃曰：赤使何德不为军士守护赏物？遂入赤使院，破裂杀之。又呼曰：虽知司徒此行为士卒，终不如且奉诏归阵。雄曰：然则汝曹各还不武，结招复往深州，休息数日，相与归阵耳。众然后定。涛即引军还深州，密令诸将访查唱帅为乱者，得200余人，悉斩之。余众鼓励，乃复引军而南，众莫敢前却。晋取宁晋，刘屯以代王武郡，武郡将不计15000取袁氏，东趋宁晋。武郡之使诸李维岳也，遣判官孟华入县。华性忠直，有才略，应对慷慨，上岳以为横骑团练副使，会武郡与朱涛有一谋，赏拒遣华归谕旨。华至，武郡已出师。华见曰：圣意于大夫甚厚，苟尽忠义，何患官爵之不崇，土地之不广？不日天子必移康中城与他镇，深召终为大夫之友，何苦俱自同于逆乱乎？一日无成，悔之何及？华向在李宝臣幕府，以直道以为同列所忌，至是为副使。同列尤及之，言于武郡曰：华以军中因事奏天子，请为内应，故得超迁，是将赴大夫之君，大夫宜备之。武郡以其旧人，不忍杀，夺职，使归私地。田悦是援兵将至，遣其将康殷将10000余人出城西，与马遂等战于御河上，大败而还。使两河用兵，月费100余万民，府库不知数月。太常博士韦都宾陈经建议，以为获利所聚皆在富商，请扩富商前出10000者，借其余以攻军，即天下不过借1000-2000商，则数年之用足矣。上从之。甲子，召借商人钱，令杜之调上，判杜之杜右大所长安中商贾所有货，一其不食，折加蓬锤。人不生苦，有一死者。长安萧然如披寇盗，计所得才80余万民。又扩旧贵至钱，凡蓄积钱帛速卖者，皆借1/4，封其贵教，百姓为之罢市。相率遮宰相马自宿，以1000万数。卢杞使未遇之，使不可遏，乃急趋自他道归。既并借商所得，才200万民，人已竭矣。经书名之武士孙也。贾诩以昭义节度副使、慈州刺史卢玄清为明州刺史，兼魏博招讨副使。初，李抱真为泽路节度使， 马遂领河阳三城，鲍真欲杀淮州刺史杨树，树奔遂，遂纳之，且奏其无罪。鲍真怒，即同讨田悦，朔以事相恨望，二人怨隙遂深，不复相见。由是诸军斗挠，久无成功。赏朔遣中使和解之，即王武俊逼赵州，鲍真分麾下二千人戍行州。遂大怒曰：“余贼未除，以相与戮力，乃分兵自守其地，欲引兵归。”李成说遂曰：“李尚书以行诏连攘，分兵守之，成未有害。今公俱自隐去，众未攻合。”遂曰：“乃单骑造鲍真垒，相与士汉结欢。会明州刺史田昂请入朝。”遂奏以明州吏鲍真，请玄清为刺史，兼充招讨之父。李成君先立鲍真，又请兼立遂，以事协和，上皆从之。卢龙节度行军司马蔡廷玉误判官郑云奎，奏贬莫州参军。云奎妻朱涛之女也，讨父奏为长书记。云奎深构廷玉于涛，廷玉又与检校大理少卿朱体微言于此曰：“涛在幽镇事多专善，其性非长者，不可以兵权复之。”讨知之，大怒，朔于此书请杀二人者，此不从。由是兄弟颇有隙，即涛俱命，上欲归罪于廷玉等以悦涛。甲子，贬廷玉柳州司户，体微万州南浦尉。宣武节度使刘洽攻李纳之濮阳，降其守将高彦昭。朱涛遣人以蜡书至冀中谓诸此，欲与同反。马遂获之，并使者送长安，此不知之。上亦召此于凤翔，至以蜡书并使者示之，此惶恐顿首请罪。上曰：“相去千里，初不同谋，非卿之罪也。”因留之长安私地，赐名园、余田、锦彩、金银甚厚，以安其意。其幽州卢龙节度、太尉、中书令并如故。上以幽州兵在凤翔，私得重臣待之。卢杞计张毅忠直，为上所重，欲出之于外，既得专总朝政，乃对曰：“诸此名位素崇，凤翔将校班制已高，非宰相信臣，无以振府，臣请自行。”上俯首未言。其又曰：“陛下必以臣冒寝，不为三军所服，故为陛下神算。”上乃故意曰：“才兼文武，望重内外，无以一清。意之为其所排，而无辞以免，因再拜受命。”勿寅，以意兼凤翔尹、陇右节度等使。 初，卢杞与御史大夫严颖共构扬言赵惠伯之狱，严死，起复继颖，会蔡廷玉等贬官。殿中侍御史郑瞻务递文符至昭应送之，廷玉等行已至蓝田，召还而东。廷玉等以为执戟送朱涛，至灵宝西复何死。上闻之，骇异。卢杞因奏诸此必疑，以为诏旨，请遣三司使暗瞻。又言御史所为必禀大夫，请并影暗之。欲畏惧，人武起奏杖杀瞻于京兆府，贬影废州刺史，卒于贬所。上初即位，崔右辅为相，物崇宽大，故当时政声蔼然，以为有贞观之风。即卢杞为相，知上性多忌，因以疑似离间群臣，使劝上以严克御下，中外失望。淮南节度使陈绍游奏本道税前每千请增200，五月丙戌诏增他道税前皆如淮南，有言每斗价皆增100钱。朱涛、王武俊自宁晋南就魏州，辛卯诏朔方节度使李怀光将朔方及神策部骑15000人东讨田悦，且拒涛等。涛行至宗城，长书记郑云奎、参谋田景先弃涛来降。丁酉，假河东节度使马遂同平章事。辛亥，置义武军节度于定州，以义、定、沧三州立之。张光成之杀突董也，上谕遂决回纥。赵策可汗使元修还太原，久之，乃复遣修送突董及议密师、大小梅禄等四丧还其国。可汗遣其宰相鞋子思嘉等迎之，鞋子思嘉作大帐，李修等于帐前雪中，皆以杀突董之状，欲杀者硕四，功待甚薄，留50余日乃得归。可汗使人谓之曰：国人皆欲杀汝以偿怨，我亦则不然。汝国以杀突董等，我又杀汝，汝以血洗血，吾亦甚耳。今吾以水洗血，不亦善乎？倘负我马值180万匹，当速归之。遣其散支将军康赤心随修入县。修竟不得见可汗而还。己卯，至长安，诏以帛10万匹、金银10万两偿其马值。修有口辩，卢杞恐其见上德性，长其未至，先除光禄卿。朱涛、王武俊均至魏州，田悦据牛酒出营，为人欢呼动地。涛迎于切山。是日，李怀光军亦至，马遂等盛军容迎之，涛以为袭己，俱出阵。怀光勇而无谋，欲乘其营垒未就击之， 遂请且修将士，观信而动。怀光曰：“彼营垒既立，将为后患，此时不可失也。”遂击涛于切山之西，杀不足千余人，涛军崩沮。怀光暗佩观之，有喜色，士卒争入涛营取宝货。王武俊引2000骑横冲怀光军，军分为二，涛引兵击之，官军大败，促入永济渠溺死者不可胜数，人相倒界，其积如山，水为之不流。马遂等各收军堡垒。是夕，涛等宴永济渠，入王莽固河，绝官军粮道及归路。明日，水深三尺余，马遂惧，遣使卑辞谢涛，求与诸节度归本道，奏天子，请以河北市为五郎处之。涛欲许之，王武俊以为不可，涛不从。秋七月，遂与诸军涉水而西，退保魏县以拒涛。涛乃谢武俊，武俊由是恨涛。后数日，涛等亦引兵迎魏县东南，与官军隔水相聚。李纳求救于涛等，涛遣魏博兵马使信都长庆将兵助之，纳攻宋州不克。遣兵马使李克信、李钦尧戍濮阳南华，以拒刘洽。贾臣以怀宁节度使李希烈兼平卢、淄青、兖运、登莱、齐州节度使讨李纳，又以河东节度使马遂兼魏博、谭相节度使，加朔方宾宁节度使李怀光同平章事，神策行营招讨使李成请以所将兵北解赵州之围，与张孝忠分事图范阳，上许之。成自魏州引兵北驱赵州，王士珍解围去，成留赵州三日，与孝忠合兵北掠衡州。兖州司马李孟秋举兵反，自称安南节度使，安南都护府良交讨斩之。八月丁未，至河东西水陆运两税盐铁使二人，度之总其大要而已。辛酉，以泾原留后姚令言为节度使。卢杞误太子太师颜真卿，欲出之于外。真卿谓杞曰：“先忠诚撰守至平原，真卿以舌噬面血，今相公忍不相容乎？”杞俱然起拜，然恨之亦甚。九月癸卯，殿中少见崔汉衡自吐蕃归，赞普遣其臣欧夹赞随汉衡入县。冬十月辛亥，以湖南观察使曹王高为江南西道节度使。高至洪州，西级将佐检阅其才，得牙将伊慎、王鄂等擢为大将，引荆襄判官许孟荣至幕府。慎兖州人，孟荣长安人也。 甚常从李希烈讨梁崇义，希烈爱其才，欲留之，甚逃归。希烈闻高用甚，恐为己患，未甚期铸甲，诈为复书，坠之境上。上闻之，遣中使及军中斩甚。高谓之论学，未报。会江贼三千余众入寇，高遣甚击贼自赎，甚击破之，斩首数百级而还，由是得免。卢杞秉政，之上必更立相，恐其分己权。常见简吏部侍郎官波如后，可以镇风俗。秉臣以波为中书侍郎，同平章事，正事皆决于杞。波但敛任，无所可否。上常从容与宰相论事，波亦有所不可，起立欲言，起目之而止。还至中书，起谓波曰：“以足下端却少言，故相引至此。相者奈何发口欲言也？”波自是不复敢言。戊辰，遣都官员外郎樊泽使于吐蕃，告以结盟之期。丙子，肃王降薨。十一月己卯朔，假淮南节度使陈绍游同平章事。田悦得朱涛之救，与王武俊义奉涛为主，称臣视之。讨不可，曰：“妾身之节，皆大夫二兄之力，讨何敢独居尊位？”于是幽州判官李子谦、衡济判官郑如等共议，请与运州李大夫为四国，俱称王而不改年号，如昔诸侯奉周家征朔。助谈同盟，有不如约者，众共伐之，不然岂得常为叛臣，茫然无主，用兵既无名，有功无官爵为赏，使将吏何所依归乎？”涛等皆以为然。涛乃自称济王，田悦称魏王，王武俊称赵王，仍请李纳称齐王。是日，涛等助谈于军中，告天而受之。涛为盟主，称孤；武俊、悦纳称寡人。所居堂曰殿，处分曰令，群下尚书曰监，妻曰妃，长子曰世子，各以其所治州为府，至留守兼元帅，以军政委之。又至东西曹，是中书门下省，左右内史是侍中中书令，余官皆仿天朝而异其名。武俊以孟华为司礼尚书，华竟不受，呕血死。以兵马使魏长宁为内史监，委以军事。长宁谋杀武俊，武俊腰斩之。武俊遣其将张钟馗寇赵州，康日之击斩之。李希烈率所部三万喜镇许州，前所亲亦李纳与谋共袭汴州，前使告李勉，允以兼领资清，欲假道之官， 免谓之至巧巨传以待之，而言为之备。西列竟不至，有密与朱涛等交通，那亦朔遣游兵渡汴以迎西列。由是东南转输者，皆不敢游汴渠，自蔡水而上。十二月丁丑，李希烈自称天下都元帅，太尉、建兴王，使朱涛等与官军相聚累月，官军有杜之溃粮，朱道一兵，而涛与王武俊孤军深入，转阳脊于田岳，客主日益困毙。闻李希烈军事甚盛，颇愿望，乃相与谋遣使一许州，劝希烈称帝。希烈由是自称天下都元帅。司天少监徐承嗣请更造建中正元历，从之。